那个电脑特别大，就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超级计算机，但那时运算能力很弱啊。那随着科技的变化，它把这个里面的各个这个什么什么为这个处理的东西慢慢的缩小变小， 完善。 哎，对了，最后就可能是十几间屋子大的这个一些设备就集成在了一个小的东西上面， 就精密化了。 所以就是我们说这个词叫做 microprocessor、 哦、 微型处理器， 微处理器， 嗯， 叫 microprocessor。 对，没错。 说到这个，咱就不能不说那一个巨头叫微软。 哦，没错， Microsoft。 Microsoft。 所以这个词跟、这个前缀对大家来说是一点都不陌生的。 对，没错。 你突然间明白微软就是一个微一个软， Microsoft。 没错，其实这个微软公司啊，如果大家去西雅图，你去到微软的总部的话，你会非常惊讶，它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常态的那种很奢华那种办公间，那个几栋楼就感觉非常简单简易，而且每个程序员进去之后就像蜂巢一样，有自己一个小小的一个 server， 嗯， 一个小格子， 嗯， 你在里那个里面就是你的天堂 啊、哦、 对，然后到那个里以后吃东西喝东西什么都是免费的，只要你干活就好。 哎，富妈这主题跑偏了、嗯、哈， 偏 跑成那个羡慕人工作环境了、 啊、回来回来。 Microsoft 就是一名字、 啊、 你看看它怎么来的，一个微一个软。 对， Microsoft 软的意思是软件啊，就是 software 它的一个简写。 对，是 software 的一个简写、 嗯、对， 就是小的微的什么软件、嗯、 没错没错， 就是这个微软的意思、嗯、 是 它不是软硬的软，软件的软。 好了，那、我们继续往下再来看一个小词。 哎，看这些微小的世界里还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呢？ 但我们要想看微小的东西需要什么来去看呢？ 需要一个显微镜。 对， 显微镜啊跟这 micro 脱不了关系。 嗯， 那关键是这个显微镜的镜怎么说呢？咱们叫做 microscope。 microscope S-C-O-P-E scope。 嗯，那大家注意咯， S-C-O-P啊，这个词根它首先可以表示的是看或观察的意思。 哦，是观察的意思啊。 对，实际上这个 SCOP 呢还可以表示的意思是镜片的意思。 哦，镜片啊。 对，所以大家想想，那你看什么东西当然需要一个镜子对不对，才能看了。 嗯，也对啊。 那您想想望远镜怎么说呢？ 哎，我正想说呢、那望远镜叫 telescope。 对， telescope。 那T-E-L-E 这是一个前缀，它表示的是长长的距离， 长距离的 啊 ，tele。 那您看看那望远镜是不是都挺长的呀？ 对， 对不对？ 但关键是它看那距离远啊。 没错，而且看的也远啊，所以是 telescope 啊，就是望远镜。回头再来看这个词，那么 micro 表示的是小 ，scop 表示看或者是镜片，所以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镜片， 观察小小的东西。 那就是显微镜。 显微镜， 嗯， 哎，也很好理解。 哎，我记得咱们上学的时候是不是用这个显微镜还看过洋葱表皮细胞？ 哎，对，都看过呢、 嗯、是不是啊、 是挺有意思的、虽然吧一节课都在对焦了也没怎么看见太多。 没错没错， 但对焦都得对一节课。 嗯，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个愿望，就自己买个显微镜，然后 看看，对， 然后回家以后就逮什么就看什么， 逮什么看什么。其实后来发现看也没什么意思哈。 我刚才差点口误，说从小想买一个望远镜。 哎，望远镜可以值得买一下，看一下星空啊、什么的。 是是是。 好、哎，那个 Carrie 说是生物课看什么细胞壁， 哎，对， 细胞质， 对。 现在大家流行说什么愤怒使我什么质壁分离、 把自己当植物了， 叫嫉妒使我质壁分离。 我的妈呀， 看来大家都学的挺好的， 挺好的、 telescope 望远镜，microscope 显微镜、那个、scope 就是看镜片的意思。 对，还有我们说的这个万花筒，就叫做 kaleidoscope。Kaleidoscopic、 Kaleidoscope。 对，但是它的形容词是 kaleidoscopic、 kaleidoscopic 如万花筒般的啊、对，都是跟那个 SUP 相关。 哎 ，JDX 说、咋看的都是洋葱啊？对，我们看的是那个洋葱，就是 对，因为我们课本全国统一， 全国统一的，这只有看洋葱了。 对， 对对， 是不是？ 夜炮呢？ 对，看夜炮。对， 这个一下子啊，就暴露了自己的年龄。 你们都暴露年龄了啊，暴露年龄。这个越来越接近生活了。我们看下一个也接近生活，家里都有那微波炉吧？ 微波炉啊， 微波， 微波 ，microwave，microwave。那炉呢？叫 oven。 所以微波炉就是 microwave oven。 明白了 ，microwave oven 是吧？ 对，这个 oven oven，那这个炉子。 明白。那这个词当中，大家看 wave 这个简单哈，就是波的意思。 对，就是波波浪 波啊，所以那就什么波呢？微小的波呗，就微波呗， 极微的波哈，微观的波。 对，当然大家注意哈，就是微波炉啊，我们把它翻译成就是这个 microwave 微波，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微波，并不是咱们想象说它很弱啊，只不过是就是一个这么一个翻译啊，不是说它真的那个波很弱。 对，但微波炉吧，咱还得来几个例句，比如说生活中说，哎。那个傅建立，把那个汤放到微波炉里热一热。 哦，炸啊！ 叫什么？热汤叫 reheat the soup。哎，你看这 reheat， 它也是一前缀加 heat， 对不对？ 就是一次次的热呗。 重新加热一下 reheat the soup in the microwave。 我觉得这个 reheat 特别好，因为大家首先想，这个东西它一般都是熟的，它是热过的， 是， 然后我再去热一下， 就是加热一下。 对，其实这 re 开头的一些词在饮食餐饮当中非常多，我们去西餐店，比如咖啡喝完了，我们想续个杯 refill， 续杯， refill， 对， 重新您再给我加点， 对，所以这个 re 开头的就这样的词还挺实用的啊。 其实 microwave 本身呢就是微波炉的意思。 嗯， 您加不加 oven 都行， 都行。 有个同学叫什么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发到我微信上的，他是鞍山颜值担当，他说light wave oven 光线炉，这是什么 light wave oven？ 哦，光波炉 。 哎呦，这个光波炉特别好，我经常用那个光波炉啊，烤鱼啊，烤鸭子，烤鸡啊，特别好吃。 啊，光波炉现在有一种新的啊，这微波叫 microwave。也同时也学到一个光波 light wave oven。 对， 越来越先进了啊。 对，挺好， 挺好。好，再来那个薯片怎么说呀？ 薯片，这我知道 chips， 我特别爱吃。 哎，chips 就是小片。 嗯， 它也可以指芯片，也是 chip， chip。 明白了。那前段时间哈，我们经常看新闻说的这个小芯片是吧？ 微型的芯片。 哎，对。那微就是咱刚才说的 micro， 所以这个微型芯片就是 microchip。微型芯片， 对， 术语。 我最近看一个新闻嘛，就是现在这个微型芯片哈，它的这个技术标准已经达到这个七纳米，好像是， 哇， 七个纳米， 太微小了。 对对对，就是好像就是能够做这种芯片的公司，世界上好像不超过三家， 哦， 非常顶尖的一个技术， 不得了啊！在人类这科技蒸蒸日上， 是。 好，接下来这个词那就跟咱生活太相关了 啊！ 没有微博的同学，您麻烦您举个手，我们看一下啊。您没有现在这年头没有微博的，微博来了，关键是这博客怎么说？ 博客啊，大家都知道啊，叫做 blog， 叫部落格， 部落格。 以前大家说什么叫部落格？这部落格就是博客，叫。blog， 没错 ，blog。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大家还要去写那个博客，是吧？然后大家发现字儿太多了，就字儿少一点，就微博了。 哎，您说这博客是个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发表，就是网志嘛？就是发表在网上的自己的一些观点、想法、心情。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这个 blog 啊，实际上。您要去查字典的话，比如说您查特别古老的字典啊，根本没这词儿，它是一个全新的单词的一个造出来的词。 哦，它也是一个造出来词儿。 对，没错。 那这个 B 是什么 ？B 呢，实际上就是网 web。 哦 ，web， 把那个 b 给它取出来了。 对，把那个 w e 删掉，得了一个 b， 然后后面的这个 log， 咱们都知道它是个词根，表示写东西的写。 哦、log 是表示写。 哎，对了，所以我们回头来看它的这个原词，应该叫做 weblog。 啊、哦，叫 weblog， 就是您在网上写东西的那地儿。 叫网志。 对，然后结果大家觉得呀，哎呀，这词儿。太啰嗦了，我给它创造一新词儿吧，就叫做 blog。 blog， 嗯， 所以就这个 blog 就是博客的意思， 对， 网络上的博客， 没错。我们总说哈，人类时代的很多的创新都是建立在之前的基础之上，有旧皮儿装新酒的， 是 啊，有的是真的创新的。像这个博客，说实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嗯，给他套上了一个概念。 是，那现在不是微博来了吗？啊，来好多年了已经 啊，是啊，嗯。 我说我最早用微博的时候是2001， 嗯， 2011年吧。 哎呦，暴露年纪了。 暴露了。 对，其实我之前看过这个《经济学人》上面写了一个文章啊。当然，我们知道咱们中国是微博，对吧？当然，国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服务平台， 什么推。 啊，对， 什么飞，什么音， 是那其实这些也是表现了人的一种在网上的交流的习惯。比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比如生活节奏不是特别的快，我们那时候可能会更喜欢的是写些文章，我们管它叫的 blog， 对不对？然后大家会发现，哎呀，也没有那么多人每天在网上花那么多时间去看，大家喜欢看碎片化的东西。所以就有了微博， 就有了 the activity of sending regular short messages, photos or videos over the internet. 没错。 Either to a selected group of people or so that they can be viewed by anyone as a means of keeping people informed about your activities and thoughts. 就是说你干了什么。让别人知道， 对，没错。 你想了什么，让别人知道。 对，不仅仅是限制于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都可以。那么，其实并不是仅仅是我们的微博啊，在刚才金老师所说的其他的一些平台，基本上限定是在140个字。 嗯， 所以它叫微博嘛。 对， 对不对？但是哈，大家看，随着这个现在的这个大家对资讯的一个普及，以及呢多样化的需求，这些平台包括我们中国的微博，已经把140这个限制取消了。 取消了，是的。好，那就打下广告吧。啊，我们节目的微博是英语 PK 台，每天会给大家发预告，啊，然后发这个节目回放的音频，主要是这俩功能， 没错。 然后还有我自己的微博是晶晶 AM 774，傅老师的微博是 啊，就仨字儿，傅建立， 哎，就这么简单，大家可以去 follow 我们一下。 对，希望大家赶快去跟上啊，晶晶老师的这个官方微博还有个人微博，资讯很多。都是学习干货。 好的，傅老师的更多一些。 我都是自拍。 是吗？那也不妨去看看。 啊， 好了，今天的 macro 跟 micro， 我们讲完了，就讲了这些小例子，希望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叫多 ，multi，multi，M-U-L-T-I， multi。 好多同学呢看到了他的这个音标啊，有一个小的 R。然后可能会读成像的 multi， 其实呢我们要把它读成 multi multi， 对，因为一个小 l 在里面， 哎， multi， 那 multi 啊， multi 这个词前缀表示的就是多的意思， 没别的意思， 对， 多的。 最近有一个人特火嘛， 哎，叫什么？ 王多鱼 啊。哎呦，这是的，好，好， 多就多啊，多 不能这么打英广啊， 不跟我啥关系。 多说多颜色的叫 multicolored， 是的， color 是颜色，这没问题哈。 对，那么后面接上 ed 呢，它是一个形容词后缀，所以 colored 就是有颜色的 啊， multicolored 就是有好多颜色的。 看什么？说那个色彩斑斓的连衣裙，多美呀， 好看。 Multicolored dress。 啊， 色彩斑斓的连衣裙，就是多种颜色混杂在一起的。 对，还有我们看到很多欧式的建筑啊，它的这个玻璃啊都是用彩色玻璃，是吧？ 对。 然后那个阳光打进来，整个屋子的那个地板上都非常漂亮，就是 multicolored。 没错。 没错。 来看第二个单词 ，multicultural。 multicultural 表示的意思是。 多文化的， 对，实际上哈，这个词呢，我们也可以翻译成叫多元文化的 啊，多元也行 啊，也可以。 它的意思就是说 ，including people of several different races, religions, languages, and traditions。 你看，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语言，甚至传统，它都不一样，但是大家都在一起， 就所有的都生活在一个社会当中。 你比如，如果大家去海外。去读大学的话，哎，这个宿舍里边住的 各种各样的人，是吧？ 对， 不仅仅有这个 亚洲的、 亚洲的、 非洲的、欧洲的、美洲的，哪儿哪儿都有。 而且呢，可能大家的这个文化 ，religion， 它的 信仰、 信仰 也不一样、 啊，都不一样。甚至呢，大家的这个学习的 subjects 啊，也都不一样， 学习科目不一样， 不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呀，更多的是什么？要相互理解。 对，所以我们一个词就是这个多元文化的，就这个 multi。 cultural， 它后面是个形容词形式。 对，当然还有一个词叫做 diverse， 就是多样的。 也，那是多样的， 多元的 啊。这个是 multi，是形容它主要是多的， 对， 种类多的。 没错，没错。 我们学一个日常生活中可以运用到的句子，说 We live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当中。 对，一说就是亚非拉哈，这是我们聊天室同学说的。 好兄弟， 多元文化亚非拉，看看。Multicultural 就这个意思。A multicultural approach to education 啊，多元文化融合的教育方法。 现在在我们的教育当中，其实更多的要体现出这种多元文化的渗透， 对， 它能够让大家有一种更强的容忍度，去包容很多不同的文化。 对，好，我们的同学也说了 multilateralism 啊 ，lateral 就是边的， 对， 是吧？ 没错， 多边的 multilateral 啊、哎这个词呢，就是我们说的多边主义。 对， 啊、 多边 主义 是、你看你们平时生活中遇到的词，哎，其实见的挺多的。这个 multi， 对，没错，跟这个 multilateralism 相关的就叫做这个 unilateralism， 单边主义， 哎，单边主义的。 再来一个生活中多媒体 啊，这个好。 多和媒体，媒体怎么说 ？media， 对 ，media， media， 对， 那多媒体。 Multimedia， 什么是多媒体啊？好多媒体。 当然，其实我们现在的微博已经是一种多媒体的呈现方式了。 是 using sound, pictures, film, in addition to text on a screen。 各种的声音、影像啊，这个图像等等，糅合在一起的表现形式， 就是 multimedia。Multimedia system， 多媒体系统。Multimedia products。多媒体 产品、 Multimedia industry 多媒体工业。 其实我更希望的是每个人都是一个 multimedia 啊， 一个多媒体的人，就是你不仅仅会工作，你还会有很多的兴趣爱好，你还能够遇见很多不同的人，谈论不同的事物，让你自己变成一个八面玲珑的 multimedia 万金油。 嘿，瞧你给解释的， 不是万金吗？ multimedia 挺好，人人啊 Multimedia 烂金友 啊、 就 是说反正就是说这个层次多一些呗， 对， 范围广一些。 有些人就是又会主持节目， 哎，这打住，哎， 又会， 哎，对 ，Multimedia 他也不少干， 是挺好， 业余活动也挺多， 烂金友、 哎，好兄弟啊、 懂我哈，别拍了，疼。 Multimedia 你看咱现在radio 虽然说是 media 但咱现在节目也在网络上能有，大家也能听到。 您还有这个公众号啥都有吗？ 对、Multimedia 多媒体就这个词，其实也不难啊。咱看下一个 Multiple 这个词儿呢，它表示的意思就是倍数。我们来看一下，其中有一个词根就是 PLE， 大家记住哈，这个 PLE 啊等于 PLEN， 它表示的是层这样的意思。 Plan 哈， 您有没有学个词叫做 plenty？ 哎，学过，那就是 plenty, 多的呀。 对，那就是好多词嘛，就是多嘛。所以这个里面呢 ，PLE 啊，它首先大家记住哈，有名词后缀的意思。啊，当然它有形词的后缀意思，同时 PLE 就是表示多，表示层，一定要记住。 哦，是多和层的意思哈，多层叫 PLE。 对，那前面一个 MU， LTI， 它又是多，所以你看好多呀，它也多，它也多，俩人加在一起 多多的， 多多的，就成倍了，明白吗？ 特别多，就是 many in numbers， involving many different people or things。特别多，数都数不过来，多种多样的。 对对对， 我们说，各种文件的啊，大量的副本。Multiple copies of documents。注意，这可是个形容词哦。它数量多的，多种多样的。 对，它首先是一个形容词的含义。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名词，就是倍数。 倍数 啊， 那咱先看这形容词吧。 行行行， 用特别多。 多次入境签证， 嗯 ，a multiple entry visa。 哎呦，这好哎！ 啊，多次入境， 对，多次往返，多次入境、 哎、 啊、 嗯。说这个人呐、啊，多处受伤， 嗯 ，to suffer multiple injuries。 Injuries 就是伤口，所以这个 multiple injuries 你好多伤口啊。 In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body， 嗯 ，many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body， 够惨的。 好，说多胎分娩。哎呦，说一下生好几个， 嗯 ，several babies born to a mother at one time， 叫 multiple birth， 哦 ，a multiple birth。 哎，您看哈，这中文听着还挺专业的，其实它英文就是 multiple birth， 啊，就是好多的一次生 好 几个， 对对对， 多胎。 嗯， 咱说那连环车祸， 嗯 ，a crash involving many vehicles， 对吧？ 嗯， 叫做 a multiple pile up，pile up。一层一层叠起来， 对对对 ，a multiple 多层叠起来、嗯，连环车祸。 对，哎，那个凶杀案怎么 murder 是吧？ 啊，那个叫 murder 啊、 嗯， 那个连环凶杀案呢？ 那叫 multiple murder， 可以了。 哎呀、嗯，真是的，就是表示多的意思。 对对对， 好，他在做名词的时候呢，表示倍数。 倍数， 倍数是什么意思啊？ 嗯、 就是 a quantity that contains another quantity an exact number of times。 对。就是一个套一个的数量，对吧？ 哎，倍数，我们来说啊， 嗯， 考大家，14、21和28 是 几的倍数啊？ 都是七的倍数 啊。14, 21, and 28 are all multiples of 7。 对，是谁是谁的倍数、 嗯、 ？Multiples of 7，是七的 multiples， 七的倍数。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玩这种游戏哈，来说七的倍数，你说，然后谁也不要重复，不要说错。 对, 对、嗯、 就是表示倍数、 嗯、 啊 ,multiples of something, 嗯 公倍数 ,common multiples of something, 嗯 ,common multiple, 就是共同的叫公倍数 嗯 这些乘法 ,multiply, 对没错 ,multiply, 乘以乘法 ,multiply, 其实那个词还可以表示繁殖的意思 反正这个 multi 吧它就是特别多、 嗯、对 就是多多 多多益善 对就是多多的意思 没错嗯 好 那今天呢时间过蛮快的哈给大家又讲了三个前缀。 对 嗯 我们来一起把今天的词语啊都稍微给大家整理一下。好。MACRO。 表示大的宏观的。 Macroeconomics。 宏观经济学。 Macrophysics。 宏观物理学。 Macrostructure。 宏观结构。 Macrobiotic。 能促进长寿的长命的大型生物群的 macrocosm 宇宙宏观世界 MICRO 表示小的微观的 microeconomics 微观经济学 microphone 扩音器麦克风 microprocessor 微处理器 microsoft 微软 microscope 显微镜 microwave 微波微波炉 Microchip 微型芯片 Microblogging 微博 MULTI 表示多 Multicolored 多彩的 Multicultural 多种文化的 Multimedia 多媒体 Multiple 做形容词复合的多样的做名词倍数 好今儿这个前缀呢、 嗯 哎、也不难 嗯 就是遇到一些词根呢挺有意思的 是 老师给我们讲过 biotic 生命 嗯 cosmo 宇宙 没错 对吧包括那个 phy 是表示身体为什么它有物理学呢 phy 是物 对没错没错 理学 对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 phone 呢、嗯、虽然说是手机吧哈、 嗯、 电话吧实际上它的原意是声音 对声音的意思 哎、 嗯、 processor 是处理 嗯 更有趣的是那经济学是把总和算出来叫 economics 是的是的、 scope 呢是观察和镜片的意思 嗯 wave 是波 对 啊、chips 呢是片儿片儿 啊还有我们学过这个 blog 一定记住它是一个新词儿， 新词儿是一个 weblog 的一个合成词，啊、 合体， 合体叫 blog 部落格， 嗯、 也就是博客，但是微微的博客，微写一下叫 microblogging。 对，其实还有一个补充一下，就我们说的这个文化啊，这 cultural 这个里面有个 cult， 其实它也是个词根， 就是 耕种的意思，种地，对， 种地， 对 ，cultivate culture。 对 ，cultivate 就是 cultivate， 对 cultivate 耕种、嗯。 对， 但是现在呢，咱大家用的这个新浪微博呀、 嗯， 其实它已经就叫微博，它就叫微博。嗯 对，老外就是微博， 哎，都叫微博、 嗯、 啊，他就跟那个什么 Twitter 啊、 嗯、 什么 Facebook 一样，他有自己的名字，就叫微博。 因为他的英文的这个品牌就是 WEIBO， 微博、 哎，对吧、 嗯？ 哎，就是这个词， 对， 所以他就不用再去翻译了。 对， 但就说这种微博的形态叫做 microblogging， 因为很多同学其实还不知道什么叫部落格呢。 哦、 嗯，其实它就是 blogging 的意思，而这个 log 是写。 明白了。 真有趣哈、啊。 对，在网上写。 不 是 木头吗？ 啊，对对对，那个也可以。 你想啊，这笔从哪儿来的、嗯？不是木头来的。 笔是木头做的。 纸和不是木头来的吗？ 哎呀，你太能量解了。 纸个笔不都是木头来的吗？ 我眼前都是三个字母 ,scar,scar,scar,scar。 那叫 skr。 啊 ,skr, 啊。 你真 skr 机灵鬼啊。你是个魔鬼 好好好 是谁在唱歌好了行了 下播去找四哥去 啊今儿的课就到这里哈 嗯嗯 四哥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傅老师的精彩讲解 谢谢晶晶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wesome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认识另外一位冬奥明星他就是挪威滑雪运动员奥拉比约达伦奥拉比约达伦曾经在2002年冬奥会的冬季两项项目中一人独得男子10公里15公里和 12.5 公里追逐赛的三枚金牌被誉为冬季两项之王2014年在索契冬奥会的冬季两项男女混合接力比赛中比约达伦和队友通力合作以领先第二名32秒6的巨大优势夺得金牌从而将自己获得的冬奥会奖牌数量增加为13枚成为冬奥会历史上夺得金牌数量最多的选手 Ola Bjørn Dalen was born in 1974. He is a Norwegian skier nicknamed the King of Biathlon. He once won 3 gold medals at the 2002 Olympic Winter Games in men's 10 kilometers, 15 kilometers and 12.5 kilometers pursuit. In his sports career,He won a total of 13 medals in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好，您听清楚了吗？挪威滑雪运动员奥拉比约达伦曾经获得的冬奥会奖牌数量为13枚，是冬奥会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选手，难怪大家都叫他国王。好，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出现过的一些冬奥英语词汇。来看这个单词 ,biathlon, 冬季两项。也是奥拉比约达伦参与的项目 Biathlon B-I-A-T-H-L-O-N Biathlon is a winter sport that combines shooting and cross-country skiing 冬季两项由步枪射击和越野滑雪两项组成 Rifle shooting 步枪射击 Cross-country skiing 越野滑雪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